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尔东兔子，第90集。周思月，你个胆小鬼。周思月强烈粗暴地吻着丁宪，能察觉到他心情很差，状态很不好。周思月大多时候亲他前会逗他，今晚这种掠夺式的亲法还是第一次。丁宪贴在墙上抱住他的脑袋， 怎么啦？实验出问题啦？ 周思月不答，一个劲儿地去堵他的嘴。见他躲得厉害，周思月直接扣着后脑勺把他按在门上。 想亲你还有理由吗？ 他整个人都是热的，可眼神是冷的。 不是，你今晚不对劲儿。 他低头一个深吻，唇齿交缠，疯狂地撕咬着，太激烈了。丁宪在低头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衣服被人掀了一半。即便这样，周思月还是没有碰他，强撑着身子沉沉地倒在床的另一边。黑色的床单，修长的身影，他仰面躺着，像一只刚从囚笼里出来的困兽，疲倦而又困乏。丁宪把被掀了一半的文胸拉回去，侧躺在他边上，一只手撑着脑袋，一只手去捋他细碎的黑发。 心情不好？ 嗯。 比赛？ 周思月摇头。 实验？ 他还是摇头。丁宪想到一种可能性， 难道是我比你会赚钱了，你自尊心受挫？ 周思月依然闭着眼。 就你那3000块钱啊。 丁宪发现周思月的五官怎么都好看，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有次他忍不住拿手戳了下，满满的胶原蛋白。 哼，看不起我？ 哪敢啊。 那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像被人踩了尾巴似的。 周思月忽然睁眼看着他。 你跟那老男人什么时候单独喝过酒了？ 谁？ 周思月重新闭上眼，不愿再说。丁宪醒悟过来。 你说苏百从？ 反应过来了？ 就为这事儿？ 他不再作声，无置可否。丁宪低头在他唇上亲了下。 我舅舅也在啊，又不是单独的，而且是他喝，我又没喝。 周思月反身将他压在下面进行第二轮索取，衣服又被推了上去。丁宪迷迷糊糊地想， 今晚真是太反常了。 我要去非洲。 去非洲？ 周思月一句话把丁宪的神智给激清醒了。丁宪整个人直接从床上弹起来，去推周思月埋在他胸前的脑袋。 等会儿。 嗯。 你去非洲做什么呀？ 保密项目，跟叶教授一起，没办法告诉你。 周思月微微低头，一点点亲他，从眉眼到唇角。周思月的唇很软，贴到丁宪的皮肤上，让他忍不住发颤。他整个人都软了下来，重新躺回去，双手勾着周思月的脖子。 去多久啊？ 个把月吧。 只是暂时的分离。丁宪也知道这样的分离以后不会少，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这股情绪。 才大二，叶教授对你也太严苛了。 周思月绒绒的头发在他颈间蹭了蹭，声音低沉。 嗯，不早了。 嗯。 他抬头，深邃的目光对上丁宪，低声开口。 要放早些时候，你现在这个年纪，孩子都满地走了。 丁宪还真挺期待他们生出来的小孩会是什么样，跟周思月一样这么少年老成吗？只要一想到如果以后真有那么一天能给他生个缩小版的周思月，他就热血澎湃， 你以后别熬夜了，也别抽烟了，养好身体好吗？咱们未来还那么长。 丁宪去抱他的腰，仰头看他。周思月一只手撑在床上，微微一僵。他眼神微变，低头看着丁宪， 好吗？好吗？ 周思月的手轻轻在他发上捋了捋，喉间微微滚动。 嗯，好。 丁宪始终觉得他眉宇间带着一股冷气，除了意乱情迷时眼神会带上一点情欲，平时两人腻歪的时候，他的眼睛始终清澈，带着一股清冷。不了解他的人觉得他清高禁欲，了解他的人觉得他眼界宽阔，宽容随和。丁宪无法想象他的未来，这样的人老天爷该怎么对待？但不管老天会怎么对待，就算是浪迹天涯，他也愿意陪他一起。丁宪忍不住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下，捧着他的脸，还在一边脸颊轻轻拍了拍。 我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周思月挺认真地侧着头想了下， 我能把你养高点吗？ 你嫌我矮。 亲着累，抱着不舒服，离近点呢，就只能看到你头顶了。 那你找1.68米的去吧，杨纯子小姐姐好像就是1.68米，哦，或者是那个校花小姐姐，有1.7米吧。你要是高兴的话，还能让她抱着你亲。嗯。 话音没落，直接被人堵住了嘴。 这种非做也吃，傻不傻？ 丁宪挣扎着要说话，结果被他牢牢堵住嘴，丝毫不给机会。丁宪疯狂地扭动身子， 在乱动。 周思月身上有点不对劲儿，丁宪却不依不饶， 就动，就动。 服了你。 周思月松开手，翻身下床，随手抽了件衣服去洗澡了。丁宪坐在床上，对着他的背影喊：“ 你个胆小鬼！” 周思月回头看他一眼，笑了下。他突然丢了衣服，踏着拖鞋反身折回，直接把人拖过来，扣着两只手按在床上，半个身子压下去。 再说一遍，谁是胆小鬼？ 别闹！ 再说。 娘，我错了。 丁宪仿佛被人戳了笑穴，在他身下咯咯咯地笑起来，一边跟他认错，一边讨饶。他很怕痒，没被碰到敏感点还好，如果碰到，就算对方仅仅是举个手，也能把他吓得笑个不停。周思月骨子里还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的。闹到最后，丁宪乖乖地抱着他认输，他才罢休，才肯去洗澡。五月底是亚太国赛的决赛，有人在贴吧上开了决赛直播帖，周思月又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虽然丁宪平时也能察觉，但现在他的知名度似乎又高了，还有人跑到系里去要他的手机号码。这件事是那天一起吃饭时元芳不小心说漏嘴的，说是法学系的一个姑娘兴冲冲地到他们系里去要周思月的电话。丁宪一听耳朵都竖起来了，立马紧张地看着周思月。 真的？ 周思月已经吃完了，靠在食堂的椅子上听他们瞎侃，淡淡地嗯了声。丁宪不再理他，低着头拿筷子捣着饭。元芳叽里呱啦地说着之前的表白事件，周思月踹他一脚也不管用，还在喋喋不休。 老大话都没跟他说就拒绝了，真的超男人， 一点儿也没变，果然还是只招蜂引蝶的孔雀。 丁宪一边捣着饭，一边没好气地把青椒挑出去。餐盘里忽然多出一双筷子，丁宪抬头，早已吃完的周思月忽然又拿起筷子，帮着他把青椒一块块夹出来，井然有序地放在边上，然后低头认真地将筷子尖在餐盒边缘轻轻磕了磕。娴熟地做完这一切后，他放下筷子，双手抱胸往后靠。 丁宪还盯着他看。 看我干嘛？快吃。 周思月用下巴指了指餐盒。说真的，这个男人温柔起来，他真是难以抵挡。陈年老醋烟消云散，他心里只剩下一罐刚开封的蜂蜜。懒散的他，顽劣的他，冷淡的他，温柔的他，有点大男子主义的他，都让他难以忘记，能喜欢到骨子里。元凤真是大开眼界了，并且发誓再也不跟他俩一起吃饭了。亚太决赛，清华对战中科大二队，比赛采取积分制，周思月的 AKT3 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改良，而且在决赛的前一周，周思月临时在操控中加了个无人机装置，置入了监控模式。这样的配置在对战机器人中很少见，但确实也让叶教授眼前一亮。 这种对战装置要是能够运用到国防中，也是一大亮点啊。 排爆也可以用。 叶徐林赞许地看周思月一眼。 试过了。 周思月戴着护目镜半蹲下去，他一只手撑在腿上，将 AKT3 的位置重新摆好，才开口。 没，还在研究算法，这没事。 董正飞的算法你可以看看，他是个特别钻牛角尖的人，容易走进死胡同，没你活络，但是呢，技术上确实是过硬。你们俩各有各的长处，这个项目要是能成功，对你们都有好处，好好干。 决赛当晚，校方给了大一大二计算机系一共40个现场观众的名额。楼凤集结了20个对机器人并不太感兴趣但嗓门超大的姑娘一起到现场给周思月加油助威。在现场热火朝天的气氛中，憋着一股劲儿跟隔壁中科大的姑娘们一较高下。每次周思月的 AKT3 将对方击翻，他们便热情高涨地扯着嗓子尖叫呐喊喝彩，跟足球宝贝似的，就差手里都有两个彩球了。中科大的姑娘们自然也不甘示弱，在本校选手得分时也不忘趁热打铁，扯着嗓子扳回一城。场上的较量激烈地进行着，场下的比拼也是歇斯底里。 周思月加油啊！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再见啦。